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欢迎大家翻嚟第三节嘅浩浩汤汤。咁嗱，我哋头先咧讲到最后一章咧，就系阿维维咧就见到个中学生，中午啫就瞓街啦， 就 好劲啊！吓，即系因为其实我今次我都见到好多学生咧吓，即系啲学生系。真係估唔，我諗唔到我自己讀中學嘅時候，即係我會唔會咁樣做，或者係想象唔到啊！即係咁我諗係嗰個時勢啦，嚇、那個時勢令到即係大家有個即係覺悟啦，嚇、醒咗啦咁樣 嚇。同埋都學生都有啲咁嘅能力嘅，即係表達得好好，好多都 係即係呢樣嘢真係令，即係我哋啲即係大佢一截嘅，真係有少少真係醜啊嚇！ 同埋老實講，即係啲學生佢哋睇佢哋個未來咧， 係 就可能比起我哋睇我哋自己個未來，即係我哋年紀比佢哋大少少咧，即係可能更加黑暗啊！佢哋講 係即係你逼到埋嚟啦，係有咩做？即係我亦都同有朋友即係傾過偈咧，就係因為我是外國回來的，我之前的心態呢成日都 OK， 即是不多不少有少少，就是我第日可能退休會回外國這樣、但是呢我在這個運動的時候、之後呢我是有個很大的改變、我是香港的一部分、即是我想著是在這裡繼續生活的、紅即係變咗個思，即係嗰個諗法，即時就同所有現場嘅人 align 翻，即係咩啊？咁變咗你覺得係真係煮到埋嚟啦，即係燒到埋嚟啦，你點樣去應付咧？點樣去面對咧？咁樣樣。咁我見到好多即係喺現場嘅，唔單止係小朋友啦，啲係老伯伯添啦。我有啲八十幾歲，日日坐喺下邊。或者咁重我都即係好明白佢哋嘅心態、 就算去到而家喺旺角仲有好多伯伯啊，或者係唔同年紀嘅人都會去 救護係 外國人添， 有外國人好啊，嗱，或者我哋繼續講我哋話啦，好嘛、好呢張啦 ，Collins 呢張就 你有好大隻腳啊！我見到 好大，嗰隻唔係我嗰隻腳，即係我係坐喺地下畫嘅，咁啊隻腳就我隔離個朋友嘅，咁佢彈緊吉他咁樣樣，咁就咁我呢幅咧就畫我女朋友喺度畫緊畫，咁我女朋友都有畫咗幾幅 sketch 嘅喺嗰度， 好啊，下一張。呢張就同你之前嗰張好似喎， 係啦，咁就有少少 時間唔同啦，十月三號， 咁呢張咧就有少少又係好似阿維維頭先講，每一幅畫有一個要求喺度，咁我就呢幅就就特登畫翻個差唔多嘅景。咁就想畫好啲咁樣，即係畫得 detail 啲，畫得好啲。 但係都有啲嘢唔同嘅，即係你多咗形啦，係嘛？多咗啲 tense 啦，多咗。 係啊，已經係個現場都唔同咗好多。 我見到好似有啲粗有線比較就 different 大啲，即係之前嗰幅好似係即 係係啊係啊， 就 rough 少少，呢個就處理得。 因為開始係坐慣咗啦，落去個人係 啊， 咁就。畫每一幅畫的時間都越來越長咯，咁所以就做即係做 detail 咗好多咯，咁啲嘢會， 係個黑紅白嗰個處理都好好，即係啲人去 pop 收出嚟嚇。好，下一張，好呢張就俾阿維維講啦。 好，呢一張就喺旺角嘅，依個係10月13號啦，都係，咁就嗰陣時咧就有好多旺角嘅佔領者對面對住一班。綠色和平的人啦，咁 綠色和平， 咁大家知道係咯，佢哋綠色依班綠色和平唔係我哋所熟悉嘅環保組織啦，而係一個自稱係好中間中立嘅一個組織， 希望可以融化翻黃藍之間嘅矛盾咁樣啦。咁而佢哋就黃依班黃絲帶咧就睇通睇透啦，咁就於是就對佢哋十分之唔客氣啊嚇。 唔係因為佢哋都係嗰班人嚟嘅啫嘛，即係綠色和平轉咗個名，但係都係嗰班人， 都係藍色嘅。 係啦係啦，所以佢哋就十分之唔客氣咁樣對付佢哋啦，包括叫佢哋散水啦，你而家唔散水，你哋就冇糧出㗎啦咁樣。跟住然後又再唔客氣啲喺度講話綠絲帶戴綠帽啦，跟住又唱生日歌啊，叫佢哋收工啊，粗口都 唔少得啦， 其實生日歌呢樣嘢我覺得都幾特別啊，咁係 啊， 即係費事同你嘈啊，又唔想你嘈啊，唱生日歌你聽 嚇， 即係我見到好得意呢張，好下一張呢張係阿 Collins 啊， 咁呢張就開始呢個係14號，依家咪同一日嚟，其實 係啊。 咁就啲即係啲帳幕就越嚟越多，咁就可能係咯，同埋係咪開始翻風？ 係 咁樣凍， 開始涼啦。 係啊，咁就即係有啲車咧，一車面棉被啊、地脊啊咁樣車過嚟咁樣， 係啊。佢記得佢物資站有好多睡袋啦，又有嚇， 係啊係啊， 被啊啲有啲 cushion 啊，乜都有啊。好，下一張啊，呢張又係 Collins 嚇。咁原本咧，咁就中間嗰個堅持到底咧，咁嗰個 banner 就唔係寫堅持到底嘅，咁、我自己改咗嘅。咁佢原本個 banner 就係、由得你 up。 哦，嗰、那個位置 啊，即係有隻鴨咁樣嘅，有得你鴨，係啦，咁就都係即係政府天橋底嗰度， 係呢度就係正中心邊棟牆， 即係都係我班 friend 就住喺呢、這個位，即直頭係住喺個 banner 嗰度， 下角村啊嘛，係啊，我記得嗰度好得意嗰啲帳幕咧，有自己門牌嘅下角村一號啊。有啲人寫下國豪庭啊，好多好多名好得意嚇。好，下一張，下一張就係阿 Noble 啦嚇。 係啊，呢張係啦，呢張就係 陳偉業好似。 陳偉業係啦，陳偉業。咁啱啱應該係早兩日咧，係即係黑暗角 係 打鑊嗰度啦。 10月16號 係啦嚇。 係。 咁嗰晚就係陳偉業啦，咁喺度同埋。幾個朋友喺度講，即係關於呢件事咁樣即係描述翻咁，即係變咗好多人喺度即係聽翻嗰件事嘅陳述啦咁樣樣。 呢個喺旺角啊嘛， 係啦，旺角彌敦道嘅。咁即係我話就好中意，即係一班人即係有好多人嘅場面，我就好中意畫嘅。咁啊，呢個我覺得非常之適合攞嚟做一個即係 sketch。 呢張可以做證據喎，俾 係啦，我寫埋啲字喺度啊。 陳偉業嚟㗎，捉你做證人。 係啊，係啊，咁樣樣。 不過今次都幾大挑戰嘅，因為我唔係好擅長畫人嘅。 嗯。 但係咧畫即係雨傘運動咧，你唔畫人唔得嘅。 係啦。 實在人就係最主要嘅一個 element 嚇，即係一 定。成個運動都係關乎人。 關乎人。係好多好多人，所以我都要畫人畫得叻咗而家，因為咗因為呢個運動嚇。好，咁啊，我哋下一張，下一張嚇 ，Collins 講啦。呢個係呢個雨傘廣場係嘛？雨傘廣場上面條橋係啦。就我見到上面就掛咗幾盞幾盞著燈嘅啫，我記得係嘛？ 好靚噶， 係啊，嗰度望埋好靚 噶，就好似啲花咁樣，夜晚嘅花 嚇。咁呢度啲 banner 就不停噶啦，越掛越多啦。我想問係咪其實有換過嘅？ 有換嘅，有換嘅，即係隔幾日佢就唔同咗噶啦啲 banner。咁就開始咁我嗰陣時都有喺度諗，咁就因為始終咧喺金鐘嗰邊咧比較 斯文啲， 斯文啲啦，和平啲啦，同埋可能其實係咪人多啲咧？咁就即係嗰啲綠色和平啊，就冇去過，冇乜點去。 好似去金鐘多啲啦，係嘛？ 係啊係啊，探朋友 啲 friend， 係啊，因為啲朋友都係喺嗰邊，即係佢哋係收工過去，跟住喺嗰度瞓， 然後朝頭早翻屋企沖涼，再翻工，日日都係。 其實我都係咁嘅，我喺中環每晚即係開完會咧，我唔本來喺中環，我直接可以坐地鐵翻過去，我就一定行落去金鐘，即係行半個鐘頭。咁喺嗰半個鐘頭，你會撞到朋友啦，或者就算唔撞到朋友，你求其揾個人走埋去同佢傾偈咧，佢都好樂意同你傾一大堆。 係， 因為大家其實個思想距離好近嘅，即係你唔會撞到個藍絲嘅， 就喺個 踎咗喺嗰度啊嘛。係啊，係啊，嗰啲人好，佢好即係好舒服嘅，又抽涼咧嚇。咁嗰個係一個好好嘅。meditation 其實係中環放工咁樣，即係行落去金鐘咁樣嚇。好，咁下一張，下一張又係 Collins 啦，即係呢個又係唔同角度畫翻。係 啊，咁就開始變咗個習慣啦，好似你咁講。咁就日日收工都即係如果有收到 message 話喂邊度要啲咩物資啊，咁就。咁就揾朋友喂夾錢買啲嘢過去咁樣。如果冇嘅話，咁就好就咁過去探下啲朋友畫幅畫啦。咁啊諗住即係每一日過去都起碼畫一幅咁樣，就畫下嗰邊唔同嘅地方啊，唔同嘅人啊，有啲咩唔同嘅新嘅 banner 啊咁樣。 係嗰啲 banner 就搵啲水樽抌住啊咁樣。 係啊係啊， 聚翻去。 即係好多啲智慧喺嗰度見到啊。同埋呢 ,Collins 你有冇畫過日頭㗎啫咁。張張都係天黑㗎喎。 因為我都係五六點到過去。 放工先。 係啊，即係教完畫咁樣過去。咁就日頭就後尾有好似有一兩幅係日頭去，不過畫完都係夜晚嘅啦，已經 係咁係咁係。 睇翻你啲畫咧，我見你好少用水彩嘅，你全部係線嚟嘅。 其實咧係有加水嘅， 有加水 嘅。係啊，即係譬如話上邊 灰色 個天空係啊，灰啲嗰啲咧，咁我就其實都係一支 ITC 嘅啫，咁啊呢一幅，咁就我就用咗好多年㗎喇，我都係鍾意淨係用一支 ITC 咁樣畫嘢。咁就佢有個特性就係你加咗少少水呢，佢會化大，又唔係化得太犀利咁樣。 化好即係係化。 即係佢有一個係呀，係 化一陣灰色上去，原來 係呀係呀， 水溶咗佢就變成咁。 好，下一張。好啦，呢張係我嘅。咁你見到呢，我好多 stem 啊，在現場呢有很多朋友呢就會design咗啲 stem 呢，就歡迎人哋去抌印嘅。咁我有 sketchbook 喺手，咁梗係最好就抌我 sketchbook 度啦。如果冇，佢亦都俾張紙你，即係可以儲 stem 咁啦。咁右下角嗰啲呢，藍色嗰啲其實係擦紙膠嚟嘅，佢用一個擦紙膠丟咗嗰啲紙 咧，係 啦，咁然後就印落去咁樣。嗰晚係十月二十好啦吓，咁我嗰晚我記得我喺嗰度咧就現場，我等緊一個朋友喺澳洲翻嚟，咁佢咧就好熱血嘅，即係翻到就特登為咗即係佔中呢件事或者即係雨傘運動，佢飛翻嚟香港，咁喺嗰度等緊佢嘅時候就畫咗呢一幅畫啦吓，咁亦都即係我覺得。呢幅畫咧，即係嗰啲 stem 咧，係令我諗起一樣嘢，就係慧慧都之前同我講過，就係喺個運動入邊咧，每個人都有自己嘅能力啦，有自己嘅專長啦嚇。咁我哋畫畫比較叻嘅，咁我哋用畫嚟去記錄呢件事啦，或者係做翻我哋覺得係可以唔知幫唔幫到嘅一個動作， 係啦， 或者做翻我哋。可以做到 個 記錄咯， 係啦係啦。咁啊，慧慧亦都講過，記得話鬥木嘅伯伯，佢叻揼木噶嘛，咁啊揼條梯啊，俾人哋行過嗰啲啲 divider 啊咁樣樣嚇，咁咪都做 stem 嗰啲，又即係都想 contribute 翻喺嗰個成個運動嗰度。 就算冇任何能力，只要你四肢發達嘅話，你可以企喺之前未有樓梯嘅時候，嗰啲人就企喺石博嗰度扶人上。 係啊係啊係啊，專門係扶人嘅。 即係總之你個 同埋啲專門煲湯嘅， 係呢個有係 好或者下一節翻嚟再繼續講，好嘛？